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啦，咁我哋又翻嚟啦，咁又讲到头先讲到纹身啦。咁我又講下先啦，我幾時見過紋身咧？咁我就喺九七年啦，即係之前我冇見過，因為我之前做大監房啊，做赤柱咧，赤柱有話雖如此喎，佢真係祠堂祠堂有規有矩嘅，即係赤柱係好特別嘅。赤柱呢個監房咧，唔好講到咁黑暗，點解唔黑暗？因為佢冇大棚倉，佢冇得黑暗嘅，一人一個倉嘅，或者兩個一個倉好啦。咁我第一次見就喺瀛洲，咁嗰啲戒毒者啊嘛。啊！得滴滴聲，我夜間我過去巡啦，我就幫擺去巡。咁我問啲夥計，問啲沙僆，我係做咩嘢？紋身啊嘛，紋身，我你紋身你唔捉佢點捉啊？咁啊，嗱，咁喜靈州咧係我喺三十幾年嘅歷史嚟講嘅做監獄，係令我最沮喪，係我見嘅嘢係我一生人裏面喺監獄見最多嘅，其中一樣就紋身啫。咁你阿湯圓你講啊，你喺個喺大欖見過人紋身，咁佢或者之前見過紋身，乜嘢人紋身最多？ 我喺大欖就未見過人紋身，但係我見過喺監房紋身嘅，我諗比人唔上你早啊。我八次年嗰陣時，我喺懲教署當差嘅時候，我喺守一個叫域多利監房。域多利監房就係專係囚禁啲喺以前嘅喜靈州或者芝麻灣犯事嘅越南仔。全部越南仔嘅最惡嗰班人咧，就係混滯喺域多利噶啦。我見過紋身嗰陣時候就已經唔即係好早噶啦。咁佢哋嗰陣時冇電鬚刨噶啦，佢哋係用針嚟紋嘅。佢哋用針係一針一針刉落嚟紋嘅。用咩顏料啊？原子筆。紅原子筆、藍原子筆就咁紋落去噶啦。呢個係我見到嘅真實嘅紋身，咁唔單止紋身啊，而家好流行嘅穿珠穿環咧，嗰陣時其實已經有啦。 我哋叫雙珠啊， 係啦，雙珠啦，雙珠已經有啦。 跟住雙珠咧，咁啊或者女觀眾聽到就唔好投訴啊，俾阿細倫聽咁啊。其實雙珠咧主要就喺個陽具嗰度咧，就塞啲我哋如果外邊雙咧，就雙玉嘅，一粒粒都穿上去嘅。咁雙珠咧就當然咧，你個男性嘅性器官雙咗珠之後，那個變化就好犀利噶嘛。咁好咧，監房 我冇咁嘅經驗。 嗱，監我都冇，不過我就係睇過。咁個監房點雙咧？嗱，譬如你冇珠啊，啲咩珠啊點嚟嘅咧咁？ 嗰陣時我記得啲越南仔咧，嗰陣時都冇，當然啦，冇玉啦嚇。 係。 嗰陣時都冇玻璃嘅。 冇玻璃。 不過有塑膠。 嗯。 牙刷。 係。 用牙刷喺個地下度磨成一粒珠，磨成一粒珠狀，佢就咁用嗰粒珠去雙落去 嘅。 係啊，係咪聽到啲好似聽到啲好痛痛？ 咁嗰陣時咧都有好多個嘅。咁我哋因為點解我哋知道咧？我有一輪喺碧谷做剪毛服幫辦啦，咁啊成日送去 QE 嘅嘢要化驗啊， 係 佢化驗你雙要化驗啊，係咁啊。佢哋好得意嘅，真係傷害身體，你真係冇得控制。咁我哋點樣知道佢傷咗豬咧？咁越南仔一攞消炎藥咧， 係 佢話溝啲阿 Sir 啊，睇溝唔溝得掂啊，整粒消炎藥。咁好多時咧就賣啊，即係佢唔使買，或者又喺人哋度攞嚟食。咁次都食消炎藥咧，呢條友肯定係傷豬發炎。 唔使話買啊！你話牙痛一定俾你，你話牙痛咪得咯？ 呢啲要你哋講得出。 係 咯。咁好啦，咁啊雙珠，咁又講啲雙珠，佢因為佢我哋要走嚟走去嗰粒珠咧，即係我好難形容，因為我係知道佢用功能。咁我講一個笑話咧，就係有一個同事啊，揾越南仔雙珠，咁啊點雙咧？ 有阿Sir 個樣，呢件事咧係好多人都知嘅。咁點解我哋會揭發會佢俾人雙珠咧？ 係 第一個入醫院， 係 發炎。仲灰鞋就嗰個越南仔戒毒者咧，就再即係申請坐監啊！所以睇下都係偷人嘢啊，成咧，亦都入翻去 戒毒所，因為佢知道一定入戒毒所， 揾佢追數， 追廿幾包煙。我哋先知道呢件事，即係乜嘢荒謬嘢都有發生嘅，好得意啊！即係所以你，即係點解我少少，即係我做咗比你做得多咗做咗幾十年咧。其實我哋有時嗰個性格係會變嘅，個人啊會見啲嘢會好特別。咁你自己都講啦，你入去嘅時間書生啊邊，咁你覺得你有咩嘅大改變咧？你喺講翻做職員嗰段時間，你自己覺得？邊方面令你改變，或者點解你會改變 咧？我補充少少先。頭先講緊紋身咧，我喺大廈五係真係見過。嗱，我雖然未見嘅，親眼未見過紋身啦咁，但係我見過個成果嘅，幾靚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代價係50包煙。50包煙啊。咁我亦都係聽聞過啦嚇，聽聞過啦嚇。而家現喺香港有一位非常出名嘅紋身師傅。唔好開名， 唔緊要講，我識佢嘅，我知講邊個。 唔好開名啦， 好犀利，佢同某女星， 佢係喺赤柱嚇，喺嗰陣時問幫佢揾唔少錢喺入邊啦。 唔好講名啦，咁你講起佢咧，就講少間房啲所謂秘史啦。呢個仁兄咧就係我喺赤柱嘅時間咧，佢就喺赤柱。 係， 咁佢咧，佢師承邊個咧？佢啲公仔。 王玉郎 是啦，冇错，师承王玉郎嘅，佢好有天聪，佢就系跟王玉郎学画画嘅啫。 系， 咁学到后屘咧，佢本身系识纹身嘅，其实就吓识纹身。 系， 咁佢咧最传奇咧就点咧就，即系唔怕讲啦，死咗啦，张子强。张子强入一只劳力士俾佢。 哦，系啦。 系呢件事都几轰动成个赤柱噶，送佢生日礼物， 入落个包头。好 嘅。要求入赤柱入个包头，咁。咁唔批啦，係咪先？唔批咧，就叫佢家姐嚟入都唔得，即係內容我唔知道。咁我印象最深， 照計冇可能批 嘅喎。冇係咩？佢因為其實即係要講講張子強，就要另外一個題目去講啊。咁當時張子強係令到成個赤柱係好痕啊，所謂佢諗嘅真係好痕啊。譬如儲埋百幾隻蚊嚟見紳士啊嗰啲咁啊，張子強喺赤柱係令到好多人好頭痕，好頭痛嘅。係咁，佢入咗標，我哋先。即係我哋知道佢兩個交情咁好啊，我哋都冇留意噶。即係突然間咁啊，走嚟走去，我見到詹姆皇喺度簽嘢定。好啦，咁我幾時再見翻佢咧？就喺電視見到佢。咁我見到佢之後，有一次我就去唔知去參大家見面咧，佢冇乜變喎樣。 哦，係啊， 佢冇變喎，佢好似深圳多。 我唔知啦。 係啊，佢因為佢同阿邊個紋身紋出名啊嘛。 OK。 OK， 好啦，唔好講嗰啲， 係啦，孤隱其名啦嚇。孤隱其唔係咁多人， 係 好似我咁，哇，中意俾人知道而。 唔係，因為頭先你個紋身點解我哋後期捉得咁犀利？我知話醒水話好多人紋身咧，就係因為後期有 order 出咗啦。 係。 咁我哋玻璃 check 咧，以前冇 check 嘅，記住以前玻璃 check 咧，我哋都冇 check 紋身嘅，大鑊啦後屘，就打張嘢啦。因為我哋新人要 mark 低佢有冇紋身。 其實係應該咁講啦。同翻啲職員傾偈嘅時候，點解後屘話紋身禁得咁嚴咧？因為怕有傳染病，怕有外滋，怕有外滋，尤其是男仔添啦。咁唔講啦，咁啊答翻你個問題啦嚇。頭先你問我係喺當差嘅時候嚇係有啲乜嘢嘅改變啦。咁懲教處又係有一個好嚴格嘅訓練嘅。嗰陣時我記得而家唔同㗎啦，而家唔同曬。嗰陣時我記得係要係入 camp 啦，係入營啦，入學堂，我哋叫入學堂啦。要操三期，每期大概係兩個月至三個月，跟住中間咧有兩段時間咧就係叫做試監，叫做真係出去大監房監房嗰度去實習嘅。咁喺呢個過程中間咧係你要操練啦，你嘅身體會好啦。同埋你會俾啲教官係磨練到你嘅意志啦。咁而出到去試監嘅時候咧，見到一班哇喺社會上面好似感覺上係一啲龍蛇混雜啊，三教九流嘅人啦。咁其實你係管理佢哋，你冇自信，你 當時你幾多歲啊？ 嗰時我21歲啊，19、10啊，唔係我睇先啦，82年，我19歲入學堂嘅 咁嗰陣時慘毒少年啦，咁入到去你唔逼你嘅自信心出嚟咧，你管理唔到班犯嘅，啲犯唔驚你，啲犯唔驚你就會合理噶啦。咁嗰陣時個性格就係、叫做訓練咗一個自信心咯。係咯。 咁好唔好啦？咁啊，大攬完咗啦，你出翻嚟啦。咁你覺得我哋講嗰啲文嘲嘲書嘅就係、是、你面對嘅社會有冇？不同了，即是你坐了兩次了， 是 是是，你出來見的人有沒有人特別是針對你這件事？ 我有，當然有啦，當然有啦，當然有啦、我自己的態度啦、我選擇、面對啦、因為我所犯的事呢是其實是、廣為報紙咁報導嘅，咁因為我犯嘅事係牽涉到有少少嘅娛樂圈嘅嘢嘅，咁啊俾報紙廣泛報導啦嚇，咁、我諗你上網打我個名字就已經係知道曬我一切，咁、既然係咁啦，不如坦誠咁面對啦，所以我見親好多朋友啊，識得佢耐啊，咁我都會透露過我曾經坐過監嘅如果你唔想同我做朋友呢，我都冇所謂嘅咁如果你繼續同我做朋友呢，我會更加珍惜你段友誼嘅。咁我呢段嘢我都喺所有嘅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甚至微博我都咁樣介紹自己。 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到呢個呢，就係、是因為我見到好多時好多人譬如問啲坐監嘅人呢，通常嗰啲都係他們眼中應該是個大賊咁喎，就好似老哥咁斯文。咁所以我就問你，你面對呢嘢嘅時間，有冇自我一個感覺啊？矛盾呢？ 嗱，時代唔同咗啦。頭先我所講啦，我諗喺二三十年前啦，所有坐監嘅都係九成都係牽涉到暴力啦、打劫啦、強姦啦，一啲社會嘅不容許嘅叫做我哋叫做唔係文科嘅嘢啦。咁但係時代進步咗啦，咁亦都個法律嗰個涵括係好多噶啦，商業犯罪又好，或者係叫文科都好啦。一啲唔覺意就會犯咗法㗎啦，咁譬如話好近麥齊光咁樣， 係冇錯， 或者以前有啲嘅醫生咁樣嚇，我買層樓租俾你，你又買層樓租俾我，咁就坐兩年㗎大佬嚇，咁、一個大好醫生咁就坐㗎啦，咁而家時代唔同咗啦，道德嗰個嘅水平亦都唔同咗啦，咁因為乜嘢事坐監？的社會問題複雜性已經是越來越多了、已經越來越複雜了、就已經不是非黑即白了、我覺得、社會上面對於、坐監的人呢都是有一個 的階梯的，有一個有色眼鏡的，咁而我所選擇嘅就係我唔逃避啦、我唔逃避你吹我唔漲啊嘛你唔會話哇你以前坐監喎，咁我係我一早講咗噶啦，大佬。咁我係咁樣面對咯。咁可行啦，亦都我呢個選擇係啱嘅。我選擇我認為啱。 咁有冇人揾過你做類似咁嘅義工 啊？有 冇問題？邊個會 啊？我以前喺東頭或者喺大欖啦，都有同啲教會係去做嘢啦。咁我記得我喺出咗嚟之後呢，因為我自己本身呢係做一啲藝術工作，係做動畫嘅、我幫過鄭牧師一位叫鄭牧師，佢係坐過監㗎啦，依然係坐過監，亦都係黑社會大佬，跟住出咗嚟之後就信咗教，咁跟住而家都攞咗好多荷蘭水蓋㗎啦，鄭牧師咁佢同政府就攞咗個工場叫做洗衣工場洗碗工場啊，係專係請翻啲色籌去做嘢嘅，比較低下啲色籌去做嘢啦。咁我就同佢做義工嘅，我又同佢做義工，幫佢做一啲嘅廣告嘅短片，咁幫佢宣傳咁樣，我有做 嘅，有做嘅。咁有冇分享你嗰啲嘢嘅？ 唔使分享嘅喎。 哦，即係佢哋係色籌，因為點解咧？我點解我問嘅問題就係、是、我諗起文迪啊，即係我識 嗱，好簡單，好簡單，呢、這個世界係圓嘅。我記得當我係幫過呢個叫洗碗工場嘅時候咧，咁佢哋開幕儀式咧，開幕儀式嘅時候咧，咁佢請又請我啦嚇，咁同一個嘉賓，即係一個嘉賓席嗰度咧，坐我隔離嗰個咧係懲教處嘅助理處長，亦都係我以前 Inisol 嘅 Scott 一個同學。 哦，這個世界是 很奇妙的。 簡生 好，不是他是心理學，我不知道心理學是什麼，總之初趴性交的時候，初趴性交的時候， 好像退休， 不知道，不是退休，初趴性交的時候，他是站在我旁邊，他站在我旁邊，不是他低我一級，我 intern 的時候，他是我中間的時候，他是剛進來，咁我認得佢，咁當然我唔會話你係我同學啦。咁呢個世界咧，我又做過職員，又坐過監，跟住我出嚟嘅時候幫一個機構去做一啲嘢。如果個機構同懲教署有拉楞嘅，有接觸嘅，跟住佢請咗個懲教署助理處長開幕儀式，咁我又坐喺隔離，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奇妙嘅感覺嘅，係咯，係咯。 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今晚看到上監獄透視咧，其實好得意嘅。香港做呢啲節目咧，好多時好多人想聽嗰啲就係旁門左道啦。 哦，旁門左道好多。 咁我所以咧，我今晚點解會咁樣開咗個頭咧？就係、是、其實想聽嘅一定係要陸續聽落去。咁我哋仲有時間，仲有時間嘅。咁好啦，咁我哋講咗你，講咗好多心路歷程啦，所謂啊。亦都好多人都係覺得唔係好，咁我想你講少少就係、是，因為講凡係講監獄嘢咧，就黑手會多啲嘅， 係， 你覺得係咪啊？黑手會多啲古靈精怪嘢，同埋或者係會唔會咧？阿 Mina， 譬如你好簡單啦，就話買燙衫，即係譬如出煙嚟燙兩件衫啊咁嗰啲，黑手唔係咁多嘅啫。 唔係好明咩出煙？ 即係譬如你攞煙嚟，好多啲掘仔都中意燙嗰件臭燙 嘅嘛。明白。 咁我因為我冇接觸佢哋世界嘅，因為我係管理嘅上級 邊。哦，明白。嗱，其實有嘅，係有嘅，喺東頭嗰陣已經有啦。咁所謂嘅嗱，頭先我所講啦，煙點解咁重要咧？煙其實係貨幣嚟嘅。煙其實係貨幣嚟嘅。你每一個嘅行為咧，都會涉及到煙嘅。包括咩咧？包括你新人嘅時候，你冇煙嘅。新人的時候你冇煙嘅。你可能會牽涉到借煙啊，或者係點都好啦，whatever啦嚇。跟住你入到期數，即係入到去一個工作嘅環境啦、或者係入到一個倉啦、你要俾倉煙、倉租要倉租。點解會有一個倉租呢？咁其實其實嗰個情況係咁嘅，監房係一個好公平嘅世界嚟嘅。咁譬如話一個嘅工場啊嘛，有20個人咁啦，其實要輪流做清潔嘅， 係啊， 要輪流做清潔，洗廁所又好 啊 嘛。咁有啲人又唔中意洗啊嘛，咁啊為咗咁樣或者唔俾人洗咧，就俾啲人嚟洗。咁可能咧久而久之咧就有一個叫做管理嘅系統咧，就係佢收你倉租，咁呢個倉租咧集合埋啲煙咧，就係俾專係做啲厭惡性嘅工作嗰個叫 B 仔，咁係做曬所有厭惡性嘅工作嘅。咁無論喺倉嘅清潔又好，或者期數清潔，即係工場清潔都好啦。大概就係咁嘅理論啦。咁而呢個嘅管理系統咧，就衍生了一個叫做倉霸的崗位出嚟啦。咩叫為之倉霸呢？倉霸啊，聽人講，哇！一個倉最惡嗰個叫倉霸啦，其實就唔係嘅。可以即係唔係不全是啦嚇。咁其實都係啲職員嘅管理嘅手法啦。咁其實就係咩叫倉霸咧？其實即係好似讀書嘅一個叫班長嘅角色啫，即係一個叫倉霸嘅人，係代表職員咧去做一啲管理性嘅工作。譬如話安排一個新人的床位啊，一啲嘅工作啊，咁而就係由呢個倉霸去統籌曬，咁而亦都係由呢個倉霸去收呢個叫倉租，或者叫做倉煙啊，咁就由呢個倉霸去分配一啲工作，啲下位嘅、啲下欄嘅工作咧，俾一啲特別嘅人去做，咁個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 好啦，咁我即係。黑手間房我做過嘅，但係我知道咧，黑社會分單位嘅喎。 哦，黑社會啦，係嘛？ 啊，黑社會，所以黑社會單位。 係。 咁你當時你係使唔使一定要有一個單位咧？ 或者你本身你可以唔公開，但嗱我知道嗱，即係以赤柱嚟計啊，赤柱就冇得傾噶啦，即係分曬咁多份，就冇呢頭嘅，即係你唔好當住呢頭，一呢頭你都要揾一堆埋嘅，即係你自己要諗掂佢嘅所謂。咁但係我唔知道大欖會唔會有呢個情形咧？嗱，譬如你本身 阿吳 Sir 你退休咗幾耐啊？ 我退休咗五年啦。 OK。嗱，赤柱我就唔知啦。赤柱我有守過，我做職員嗰時有守過，但係冇資格坐過。東頭我以我所知啦，大部分現在嘅監房咧都已經係唔用黑社會管理噶啦，唔用黑社會管理噶啦。以前啊，阿吳 Sir 咁你話分曬堆分曬錢係啱嘅。我入去嘅時候咧，東頭嘅地方有分舊翼同東翼，舊翼同新翼啊。我有兩個地方住過。我首先講新翼啦，新翼已經係冇分字頭噶啦，亦都冇分黑社會嘅。咁但係當我去到舊翼嘅時候咧，係反而係有分嘅。 有分 監房嘅字頭就好簡單嘅，得三，而家嚟講得三個範數嘅啫，但統稱啦嚇，一個叫做和記啦嚇，和字頭啦，一個就叫做 number 啦嚇，另外一個咧叫老巧，咩叫老巧咧？就係基本上唔係和記，唔係十四嘅，唔係和記，唔係 number 嘅咧，就全部歸曬老巧噶啦。咁其實唔係大家諗到咁神秘嘅，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啲嘅好似係志同道合嘅人咧，係擺埋張台啊，以於管理咁解嘅啫。咁呢個係白手嘅喎，東頭白手間房。第二次我去到大欖黑手間房咧，反而冇啊，完全冇曬。跟住我再問過好多嘅，即係傾開偈嘅時候咧，好多間房已經唔係行食肆會噶啦，好多間房已經唔係行字頭，唔係行堆噶啦啊。已經冇咗呢樣嘢， 輪到我落後啦。因為點解咧？頭先你講起啊，咁啊，白手咧，反為白手以前咧，就係簡單啲，同埋幾乎係冇嘅。你要講舊型，我都記得有。因為點解咧？嗱，以前黑手冇老巧嘅，黑手冇老巧嘅，因為幾時有老巧咧？就係即係唔怕照直講，就新義安拉新義安開始，咁啊先有老巧呢回事嘅。因為以前老巧是有兩範是白手有黑手沒有，一範是四大呢是誰呢？就是某波，咁就開始咁啊，嗰啲地留翻下次講下次。咁咧點解我問你呢個問題呢？就係我所知啊，好多人好恐懼嘅坐監，其實呢樣嘢恐懼嚟喎，同埋好多真係自己諗住嗱，就算黑手啫，黑手佢唔一定黑社會嚟㗎，咁入到去嘅時間。好多人會問啊嘛，或者我就老實講，我退休之前或者之一路反為逼屋嘅哈哈白白都仲有嘅，真係社會人士咩體育會嘅，但係所謂體育會就係都係埋堆嘅啫，唔通就係收你老毛咩？唔會嘅。咁我就好，如果你咁講，我就覺得好新鮮咯，因為我心目中覺得黑手你冇理由 冇喺大欖，我覺得一入去就冇分，我都有少少奇怪嘅。 咁譬如我哋好多時咧。咁可能行得新制啦，舊制就要你揾人出嚟做 B 仔，你要單位要大佬，佢條數好大嘅，即係證明咗可能大欖真係賭風唔係咁強啦。 有賭風強啊，梗係賭風強啦，乜都有得賭嘅啫。 係因為點解咧？點解要分單位咧？主要條煙數緊要，同埋個裝你有裝咁，你咁。咁你裝了嗱，佢咁噶嘛，一時時啦，有時要個單位裝噶嘛，即係要輪噶嘛，即係呢期邊個裝，呢期邊個裝。 其實你所講係有嘅，仲有嘅，只不過係已經係唔係分翻話。 哦，即係唔用單位嚟分啦。 係唔用單位。 就用呢班期數。 係，可以咁講啦。 期數 可以咁講啦。嗱，咁當然啦，職員方面嘅保安都會知道，都一定會問你有冇犯錯。 係啊，係一定。 但係已經唔係 唔講嗰樣啦，所謂唔講。 唔係話你係磨機就一定要係磨，冇呢回事噶啦。 啱啱。 冇呢回事噶啦。 因為咁變咗咧，就有新少少新思維咯。變咗我，因為我哋以前咧，老實講真係黑社會浸大嘅，喺監房黑社會浸大，俾佢哋浸大，唔係我自己真係浸。因為你一路講親你， 你冇嘢代表 嘅。嗱，呢度亦都講翻少少啦。咁你話分香港黑社會咁樣，咁其實仲有好大嘅外來勢力嘅喎。咁 O N 點咧？ 啊， 南亞裔咁點咧？ 好啦，咁嗰陣時係真係有分嘅，越南仔一班 ，O N 一班 會有。嗱，而家咧，我覺得咧嚇。就不是用字頭嚟分嘅，是用你是貴資咁咪貴資咯。 哦， 你用你係 II 嘅，字字然然就走埋一齊噶啦。我哋你係摩擦，我哋 O N 嘅，一定係 O N 啦，係咪？就係咁分啦，係咯。 咁可能係而家可能赤柱啊厲害啲咯，即係赤柱就我都好多年冇接觸，但係我最近聽到有一個都仲講緊啦，即係譬如佢砌住咁嘅兩個大莊，一個桂枝莊，一個艾艾莊。 係係係係。 邊個揸旗啊？咁你 仲有？你而家其實大欖都有嘅，但不過就唔係分話係和，即係和記嗰啲。 即係用一個即係學咗赤柱。 係。 赤柱就算內分細都好，都係一個大就分細，即係一個總舵就分細。咁因為我又冇打算講到黑社會嗰度咧，因為我都講到呢度就係主要真就會牽涉到啊，因為。煲啊，同埋馬都好大嘅條數。我所知啊，個華飛畫得都好好勁。咁你見你喺你可能你哋 B 仔又難啲啦，你哋可能又唔會俾你住同佢哋人住埋噶嘛？ 點會唔係咧？一定係咯。 一定係。 嚇！我哋所謂嘅做做我哋譬如話做子母房又好，或者我以前喺東頭做圖書館都好啦。 係啊係。咁圖書館 添。啊，咁其實基本上走曬咁多個。 嗱，佢咁樣嘅 location 我哋嗰陣時咧，譬如你哋，咁我知道，譬如你圖書仔啊，主務仔啊，我哋唔俾老大棒嘅，真嘅，因為好多問題噶。 嗱，明白嗱， 你明 唔 明先？咩廚房仔？ 嗱，而家都係嘅，而家都係嘅。一啲嘅比較係接觸管理多啲嘅犯人咧，佢係可能擺喺新人 喺一個地方，係啦。 不過佢喺業務上唔係業務啦，喺工作上或者喺平時嘅活動嘅中活動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會同其他犯人接觸啦。 唔係嗰個就唔係得，因為點解咧？我用翻我做管理嘅身份就係、是、好多時咧，點解我哋會咁執著咧？就係、是、有咩事咧，夜晚喺倉發生噶。 啊，當然 好多嘢啊，好多嘢都喺倉裏邊傾咗出嚟。聽日我唔理聽日罷社罷工啊。咁同埋咧。好多時咧，出問題都係兩種人喎，一個子母仔，一個讀書仔， 係 都問題喎。呢兩個人，咁所以咧，我哋嗰時都唔會擺住 千挑萬選㗎，揀過㗎， 得單子啊！但係我哋以前咧就係唔會擺佢哋去同埋其他人住添啊，頂籠住新人倉嘅啫， 係， 因為唔係咧，嗱，因為我 而家都係，而家都係， 因為我親身經歷知嗰單白粉案咧，就讀書仔，因為冇辦法嘅，我唔知道或者犯罪嘅人唔覺得犯罪咩一回事啦，佢諗盡辦法都會，譬如拖白粉啊，會諗辦法，氣息咁樣都諗到嘅咁。咁我個人睇呢兩種人咧，所以呢兩犯人咧就好緊張，好緊張啊！因為就算我以前我做專務房幫板都好咧，我都要收情報嘅。 係， 呢班友仔翻到去一樣嘢，但係佢執到我錢，佢拎咗翻嚟，我唔知道。有啲老實講，我唔係話佢冇踢鬥，呢嘢嘛。你知夜晚咁落， 或者我講齊外話啦，咁阿吳 Sir 頭先話執到錢喎，咁樣，咁頭先亦都講過啦，喺洗衣工場執到錢，咁其實犯人執到錢冇用嘅喎，冇用嘅喎，點解會點解咁大件事咧？其實有一樣嘢嘅， 講到職員 嘅 咯， 講到職員嘅，唔係應該咁講啦，應該咁講啦，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嘅，因為嗰啲以前啲保安阿 Sir 咧同我哋講嘅，咁我話喂你執到錢。咁緊張做咩咧？佢唔通佢走去買可樂咩？唔通走去買嘢食咩？冇啊嘛！原來咧，其實一樣嘢就係、是、你身上面有錢咧，係代表你有意圖教腳 拖腳。哦，係唔出奇， 因為你教咗腳離開咗監獄咧，你要搭車。你有錢你就可以搭車啦。 冇錯， 呢個就係你個意圖。所以保安咧係咁著重咧，如果你身上面有錢咧，係好重罪嘅。呢個情況。 好啦，咁唔經唔覺同阿 Tommy 又傾咗成個半鐘。咁啊差唔多節目咧又到尾聲嘅尾聲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就同阿大 N 啊，你有機會睇翻個節目嗰另一位主持人咧就好多架撐嘅。咁我冇嘅。咁如果大家有留言咧，可以寫落 Facebook 咧，我睇盡量。 回應下大家啦，因為我睇唔到嘅，因為我其實我做網台咁耐咧，我都好唔中意睇住嚟做嘅。 哦，唔專心啊？ 唔專心㗎，你會即係因為我唔係阿蕭生嗰啲咁巴閉，我一路睇一路講嗰啲唔得嘅。咁如果有咩就留言啦。咁今晚真係無論如何，好多謝 Tommy 先啦。 係冇咁講，係 嚇。咁、有機會，如果因為我而家仲約緊一啲舊同事啊，即係所謂啲師兄啊，咁睇下佢。初步就冇問題，但係其實我係一個好特別嘅人，你就係夠膽咁喺度講，其實夠膽啊，因為你再揾啲同事，有啲同事唔會出聲嘅。 係， 因為我哋我睇到好多 Facebook 留俾我哋，希望我講一啲舊少少嘅嘢。 在職同事，我諗冇邊一個在職同事會上嚟。 係啊，唔會嘅， 唔會有嘅喎。 即係我未知，我就算退休嘛，我知退休嗰啲。 退休嗰啲冇問題。在職 唔 會，在職嗰啲你講好啊，定唔好啦？ 係啊， 係咪？ 咁其實我目標仲有一位嘅就係選緊區議員嘅阿錢姨啊。係 係 係。我哋講下女監啲嘢啦。 姑娘啊，錢姑娘啊。 錢姑娘啊。好啦，咁今日到此為止啦。咁多謝各位。 好，拜拜。 拜拜。 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㗎。